口味的嚼完的，它还能看出来这个口香糖，就是如果经过这些法医学家，或者是经过动物学家，或者经过这些生物学家去检测的话，你能够检测很多的信息。说个题外话啊，其实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因为我是学生物的嘛，大家在学说到生物学的时候，尤其是说到像动物保护，像个我们上一期的时候也讲动物保护，讲犀牛的运输之类的。他们讲到动物保护的时候呢，总是想说，哎呀，这些动物保护的这些从事动物保护的科学家，一定是整天跟他保护的这些动物打交道，对吧？研究老虎的专家肯定整天看见老虎，是吧？我研究老虎，我要知道老虎在哪儿啊，然后老虎今天在哪儿吃的啥，对不对？我跟问问老虎，见个面打个招呼。其实不是这样的，大部分的研究野生动物的科学家，可能都很难有机会真正的长时间的跟他的这个研究的对象在一起，尤其是像老虎啊这些数量比较少，然后又行动比较诡秘的动物，大部分的研究是靠什么呢？大部分的研究是靠简史。就是大家说，哎，这个简一这个这个你在他他等于吃喝拉撒嘛，对吧？一个动物拉的屎肯定比他自己要多得多，那数量，对不对？它肯定是在这儿留一点，在那儿留一点。这些它留下的这些生物的痕迹，其实不光是屎了，还有一些别的痕迹。对于这些动物学家来说，意味着非常多的信息。他们能从这一坨屎里面知道说这是谁拉的，然后是几天前拉的，他这个这吃了什么拉的这些东西，甚至说有些研究，比如说这个研究猛禽的，研究这些鹰啊或者是猫头鹰啊。通过他们吃完了这些动物之后，它要吐出来一些，就像我们的猫吐毛球一样，这些猛禽也会吐一个东西叫食玩儿。这个科学家们经常会捡食玩儿，因为它要在树底下的这个那上面是鸟窝，鸟吃完了饭之后，它就在那儿待着，哎，我肚子里面有个食玩儿，我有一些毛皮啊或者是骨头消化不了，我就把它吐出来了。所以说它在窝的下面会捡到好多食玩儿，拿食玩儿回去之后。要干嘛呢？要仔细的分析这些食玩里面那些碎骨头、那些昆虫的碎片到底是属于谁的？他吃了几个，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给它还原出来。那么我说口香糖，你看口香糖在嘴里面过了这边之后，它带出了很多东西。首先，它带出了细菌。我们口腔里有很多共生的细菌，我们说蛀牙了是吧？这个蛀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口腔里的细菌的影响，那肯定会在。这口香糖能被检测到，然后可以，还有一些治病的问题，比如说你要是，比如说现在新冠，就大家说，如果一个新冠病人他吐了一口香糖在地上，这新冠病毒会不会附着在上面？应该会附着在上面，应该会被检测到。他在上面能活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所以说科学家们要去研究他这些有可能导致，这种传染的、扩散的这些，在这些口香糖上面会存活多长时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于那些就是普遍来说，大家卫生习惯不好的一些国家来说，这个事儿很重要。另外呢，我还是要说到一个，就是这个研究跟2019年的，就是那个研究呢，就是几乎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正经的研究了，是一个非常正经的研究，但是呢，也是跟口香糖有关的。那个口香糖呢，非常的老，那个口香糖有6000年了。 六 科 千 学 年 家们发 前 现了一块6000年前的口 就 香 有 糖。 人嚼口香糖啊。 对呀、啊，因为口香糖这种东西呢，在很多文明里面就是被独立的发明出来过。它嚼什么呢？嚼树胶。就口香糖，就我们说那 chew gum 最早就是树胶，酵母就是那个胶基的树胶，比如说桦树啊，或者是一些松树啊，它会有树胶。然后呢，就是其实很早之前人们就嚼着玩儿，在很多文明里面就有。在2019年呢，有些科学家在那个 Science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检测了一块6000年前的，跟当然这个6000年这个时间是通过其他的证据来被交叉证明的，确实有6000年了，而旁边有比如说遗骨啊之类的东西，然后这个6000年的这些被嚼过的这团口香糖，吐掉的口香糖已经快成化石的口香糖上，居然分析出来了当年嚼他这个口香糖的生前那个主人的 DNA 信息， 哇，这等于说 厉 就 害吧？ 彻底了解这个人啦。 但是你说过了6000年了，其实像就我们说，你像如果大家喜欢看法医剧的话，是秦明老师的粉丝啊，或者是爱看这个 CSI 之类的这种法医剧的朋友，就知道说这个生物剪裁其实也没那么简单。你有些东西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就效率就不行了，然后就被破坏了，然后你没办法推得出来。但是现在呢，随着技术的进步，这技术呢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像 DNA 测序啊，或者是对这些非常微量的、非常恒量的这些物质的这种检测能力，我们现在非常厉害了，比以前厉害得多。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因为你比如说像 DNA， 它是一个长链嘛，对不对？我们知道说 DNA 是一条很长的链子， 对， 它随着时间的变化，被外面的环境的各种因素破坏了之后，它会破碎。 嗯， 就原来它是一串东西，就是原来像一本书一样，现在糟烂了，就变成了一小片一小片一小片的。原来人们最头疼的东西，我看了一堆 DNA 的碎片，我没法把它拼在一块儿去。 嗯， 我没法把它再拼成一本书了，全都是字儿，我不知道它原来写的啥，我没怎么把这一堆字儿，就还是被老鼠啃烂的，然后被火烧过的，被水泡过的这些一本完全散了架的书，把它拼回去。 嗯， 现在呢，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可以让自动拼。 嗯， 说啊，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可能是在一块儿的，然后就像拼图一样，把它拼成一个有意义的东西。然后像6000年前那块口香糖当中，就分析出来了，当年的嚼过的那个是个女孩，大概只有不到20岁。 嗯， 然后呢，她的肤色是什么样的肤色？是个深色肤色的一个女孩，但是在北欧。 嗯， 证明了一点啊，就是说，像这种浅肤色的这种性状，我们说像白人，其实是很晚之后才出现的。像6000年前的时候，他们的肤色还很深， 嗯， 然后呢，眼睛的颜色通过这个信息里面能还原出来，给他还原了一个画了一个像，说哦，这个人，这个生前这个嚼过口香糖这个女孩长什么样？所以说，你看我们说这个，现在的口香糖，对于未来的人类或者是未来的智慧生物来讲，它意味着太多东西了。这些人们懒得清理的这些就是卫生习惯不好的这些人，他留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痕迹，他比我们这个比较讲卫生的人留下了更多的信息。以后这些我们如果说人类文明中断了啊，就假设啊，假设几万年几十万年以后人类文明中断了，再有一个新的文明重新发现了，比如说像他像考古学家一个另外的文明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像这个西雅图那面贴满了口香糖的墙之后，他会去复原这个口香糖的墙里面这个嚼过这些口香糖的所有的人类的信息，然后把它复原出来，然后会复原出一堆什么，复原出一堆大家不太讲卫生的人类，他会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人都不人类不讲卫生， 所以他们灭绝了， 没有嚼口香糖乱吐 啊。 所以说这也是挺好玩的一个研究，就是说它其实还是从流行病学或者是从卫生的角度来研究这个事儿的。 嗯， 就是 这个事情 呢，就是说确实要法医上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说你如果说哪个犯罪分子哎留下了这样的痕迹，通过在口香糖当中也能够提取出一些有用的这种能够鉴别个人身份的一些信息。 嗯，我刚才没说完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研究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在呼吸系统疾病流行的过程中，大家呢管好自己的这个口腔的排泄物分泌物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口香糖里，你嚼完的口香糖都含有这么多的细菌，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一个喷嚏或者说一口痰，那会对这个世界会对其他人造成什么样潜在的危害，那我们就不用说太多了，大家心里都有数。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依旧是搞笑诺贝尔奖当中的一项奖项啊，这个名字叫昆虫学奖。这个奖项的题目是潜水艇上有蟑螂怎么办。这个事儿呢，我估计大部分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儿，因为我估计大部分人呢可能也不太有机会去乘坐潜水艇，当然呢乘坐也不可能说去找一找潜水艇上是不是有蟑螂，所以呢这项研究我就先不跟大家来说怎么办了，请受托来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研究，以及呢潜水艇上有蟑螂啊，真的应该怎么办，蟑螂又会对潜水艇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来听听你的解读。 哎，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很有共鸣，几乎每一个城市的听众朋友都对小强现在都深恶痛绝。 对啊， 都深有体会。 嗯， 不管是北京也好，广州也好，中国的大部分的城市，作为城市居民，可能都会被蟑螂多多少少的困扰过，各种不同的蟑螂，是吧？哎，我们广州的会飞的打蟑螂，是吧？这个北京比较小的这个小强。它这些蟑螂呢，其实和人类已经共同生活了很多年了。它其实我们说，可能有些听众朋友都知道，说你看那小蟑螂，北京比较常见的叫德国小蠊， 嗯， 它的学名叫正式的中文名字叫德国小蠊。 对。 然后呢，这个我广州的大蟑螂会飞的，那叫美洲大蠊。 嗯。 它其实德国小蠊和美洲大蠊，它并不是来自于德国和美洲。 哦。 他们并不，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现在呢，大家普遍的认为呢，像这些，不管是德国小蠊还是美洲大蠊，他们的老家都是非洲，都和我们是一个老家的。 嗯， 它其实是伴随着这个人类啊，就智人啊，从东非迁徙到世界各地，它人走到哪儿它就跟哪儿。 他真的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嗯， 现在是我们最铁的哥们儿了，就没有比他们跟我们时间更长的了，一直是特别，他们特别喜欢人类的这种生活，因为我们能总能给他们剩点什么嘛，他们的需求也不多，是吧？有点残渣剩饭，他们能繁衍的很好， 嗯， 而且呢，就是说，其实总体来说呢，就是虽然大家很讨厌蟑螂啊，感官上觉得蟑螂不太让人舒服，但是蟑螂造成的这种公共卫生问题呢，并不多， 嗯， 并不多。它本身也不吸血，然后呢，也基本上不是各种这个致病细菌或者是病毒的这个载体，所以说就是对蟑螂来说呢，就是大家可能哎，反正就是挺烦人的。但是呢，在有些环境里面，蟑螂确实会造成一些影响。 嗯， 像潜艇就是这样的。 嗯， 潜艇的问题呢，就是潜艇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环境。 嗯， 它是一个铁罐子。 对。 然后呢，这个铁罐子里面呢，这个又是高温高湿，里面有那么多人呢，是吧？ 嗯， 好多好多人，然后呢，就吃的也很多。空气呢也不太流通，然后呢死角也非常的多，清理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大家一想这种环境就知道说，哎呀，这小强最喜欢这种地方了，因为你很难清理它们。 嗯， 但是呢，这蟑螂多了之后啊，在这种潜艇这种精密的设施里面呢，就可能会造成问题。比如它有可能造成电线的短路，它钻到插座里面去了。 哦， 然后呢，或者是说你比如说像这个潜艇的很多机械结构、机械部。这个里面各种这个需要润滑的地方有很多润滑油， 嗯， 然后还有很小的缝隙，它钻进去了，死在里面了，就造成了润滑不良卡阻，这个原来运转很顺畅的机器它不怎么转了，这个就很麻烦。 嗯， 而且它数量非常多，这个呢怎么办？这是这个研究呢其实非常非常历史悠久了，因为这个论文啊发表在1971年，但是呢这个研究人员呢这个目前还都健在，就所以就进行就获奖了。他这个研究呢，其实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因为在传统呢，就大家在处理潜艇的蟑螂问题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能像地面上一样那么粗放， 嗯， 就是因为你和小强在一个罐子里面生活，而且这个罐子的空气和外面它又不流通， 对， 因为在海底啊，对吧？你就那点空气在互相循环，你如果像在地面上一样，我们能够在地面上接受一些有毒的化学药剂，比如说我人可以先出去清一下啊，这个楼今天我们要灭蟑螂了，大家请先今天不要办公了，今天放假，然后呢这个清洁人员带上专门的护具，是吧，带上呼吸的这个防毒的面具，然后用一些毒性比较大的一些药物熏一下啊，弄得满楼都是烟，但是呢它这个残留毒性又不是很强，过两天晾一晾之后，哎，就好了。但是呢，小强都不在了。但是你潜艇不能这样啊！我不能说先把人都赶到海里去，对不对？我把那个门开开，你们都先到海里面待一会儿，我要灭蟑螂了，对吧？然后喷一喷，这是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找一个能够在不影响里面船员生活那种，你必须要使用对人类非常低毒的杀虫剂才行。但是呢，小强呢又非常的强悍。它其实这一些比较常见的杀毒剂，这个消杀设施呢，它已经都耐受了，所以说呢，他就想出来一个就是类似像我们的鸡尾酒疗法一样的东西，进行了大量的实验。这个研究呢，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真找了好多潜艇去实验，这是美国的海军的一个研究。但是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很欢迎这样的实验，因为每个潜艇里面都有很多蟑螂，然后呢，就是蟑螂的数量甚至多到了，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它总是要有个统计数据嘛，说你这蟑螂在消杀之前是多少，有很多条潜艇都已经说数不过来， 哇， 太多了啊，我已经没法统计了，就数不过来，所以说大家这个潜艇兵都很欢迎这样的研究。这样研究呢，他用了一些鸡尾酒疗法，就先用一些让蟑螂讨厌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蚊香，或者是说这个就是普通的家用的这个杀虫剂里面都有一种东西叫除虫菊酯，或者是拟除虫菊酯，大家去看自己的蚊香上的这个配料表里面都有这种东西，它是一种就是从天然的植物里面就有的东西， 嗯， 对人来说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毒害，但是呢昆虫很讨厌这种气味， 嗯， 所以说你看家里面喷上这些东西或者点了蚊香之后，蚊子就不来了，它不往这凑。 嗯， 他先用这种蚊香来熏，先用这种这个菊酯类的这些杀虫剂呢，在这个整个潜艇里面喷一遍，然后让蟑螂从那些藏身之处先跑出来，它想出来呀。然后呢，他用了另外一种这个对人来说毒性不太大的东西，就是二氧化碳。 嗯， 二氧化碳，但是说二氧化碳是能够导致窒息，它也能导致昆虫窒息。说我们这个潜艇呢有一个好处，就潜艇呢密封性能特别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用整舱整舱的来处理。 说你看这个潜艇里面有好多个舱室，不同的舱室之间都有门，门呢就大家看过，可能看过就看过，哎，摇上之后水都不透，空气也不透，然后呢人先说我们现在清理第二舱室了，大家先到第一舱室待一会儿，然后呢在里面灌上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待一段时间，它那虫子就都憋死了，然后呢你再把这个门开开之后，让氧气进去，把二氧化碳的这个浓度降下来，然后呢就可以去干别的事儿了。二氧化碳也非常容易清理，因为它很容易跟其他的化学物质反应。所以说用这种方法呢，就综合的来处理它，还用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化学药剂的这种组合，看看哪种效果最好。但是这些东西呢，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指导意义都不太大，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情况下面都不需要那么兴师动众，不用那么兴师动众。但是呢，对于潜艇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很让人麻烦的事情。就是从1971年那个研究来看，说大家对于这个事儿，这个效果呢都非常的满意。最后呢，就是基本上可以保证，消杀了之后，过了一两个星期，只能肉眼可见少数有蟑螂，可能还偶尔有个蟑螂，这就是已经是非常好的消杀结果了。这是一个，类似的研究，就是蟑螂呢确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呢，在特殊环境里面呢，确实还是比较麻烦的。 好，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有关昆虫学奖啊，接下来呢来说下一个奖。这个奖呢，在我们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呢，受托谈到这个奖呢，特别的自豪啊。为什么他会自豪？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奖，一会儿呢我们再听他自己说一说。先问啊，各位朋友，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人类世界当中，男性是长胡须的。但男性为什么长胡须？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呢，大家的解释各有不同。有人认为呢，男性长胡须是能够凸显出男子气概啊，还能用来保护喉咙和下巴等重要部位呢免受攻击。这一届的搞笑诺贝尔奖呢是尝试了这个假说。科学家们呢用一种环氧树脂复合模拟的人骨，并且呢覆盖了从屠宰场买来的羊皮，然后放在测试仪器中呢被锤。相比于呢被拔过、被修剪过的毛发，那些毛茸茸的羊毛可以吸收更多的能量，减少骨骼受到冲击。所以呢，从数字上来看，茂密的胡须的确呢可以给下颌骨带来更多的保护。也就是说，男人长胡子更扛揍啊，这个是大家的一个简单的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兽头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项研究。先来说一说为什么提到这项研究你特别自豪呢？ 因为我这个研究我非常的熟悉，因为呢，就是我们在国内呢有一个跟搞笑诺贝尔奖比较类似的一个奖项，我们叫波罗科学奖。玉龙呢也比较熟，也去参加过好几次波罗科学奖的这种颁奖的活动。我们呢也是想就是以我们中国人的视角来尝试去鼓励一下大家的好奇心，然后去这个激励一下大家，尤其是激励一下华人科学家。因为大家老觉得这华人科学家比较严肃啊，就是说你看中国人就搞科学就比较严肃，不那么好玩，我们要鼓励鼓励他们。所以说我们就设立了一个波罗科学奖，波罗科学奖今年是第十届了，马上就是第十届的波罗科学奖也快颁奖了。那么在波罗科学奖呢，第九届，也就是去年的这个波罗科学奖里面，我们颁了一个物理学奖，这个物理学奖的这个得主就是这个胡子扛揍的这个研究的这几个研究者。 哦， 就是这些人，他先拿了波罗科学奖，然后又拿了搞笑诺贝尔奖。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觉得说，哎，你看，首先英雄所见略同，其次呢，也证明了说我们确实也有了影响力。我不排除这个搞笑诺贝尔奖的这个评奖机构是看了我们波罗科学奖的这个榜单，然后呢从中找了一个好玩的研究，这也是有可能的。就是我们去年是颁给他一个物理学奖，因为他是本身是说一个纯物理的一个现象，也就是扛揍其实就是物理嘛。他没有别的，他不是化学，他不是医学。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研究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啊，就是说其实对于很多我们已有的一些现象，我们人类呢都要想办法去解释它，去解释它，就是说解释为什么，就是说哎，为什么这男的长胡子呢？就是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因为我们说进化里面呢，就是如果他又很费事儿，你长胡子这个事儿其实挺费事儿的。我的胡子比较大，我知道胡子长了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它就相当于说它会消耗你的很多能量。然后呢如果它没有明显的好处的话，进化呢一定会把它就慢慢的消除掉了。就是对于那些又没有什么用，然后呢又消耗能量的东西，进化基本上不会保留它。基本上不会保留它。那么它既然被保留下来了，既然男性就有胡子，它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那么我们就去设定各种假说去验证它，就是到底是为什么。像刚才你说的， 是不是从这个审美的角度，但是审美呢可能是一种更后天的东西，它一定是还有什么生物学的基础。 对， 那么以前呢有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假说呢，就是说这个毛发除了保护的作用之外呢，更多的可能和散发气味有关系，和散发气味有关系，和需要就是尤其是你看我们说这个人体的毛发是很多是第二性征，胡须也是第二性征，人是到了青春期之后，然后呢就是有了这个结交异性的需求了，我们才相伴生的，我们的毛发才会在某些部位会长出来。但是这些毛发呢往往和气味有关系，就是气味呢对于这个人和人或者动物和动物之间的这种识别，这种信息的识别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假说。那么这个假说呢这个不能解释为什么只有男的长。按说你要散发气味，大家臭味相投，这个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都有这个需求。 对呀、啊、 为什么只有男性，哎对吧，你看为什么只有男性、所以说呢就是说看男性和女性还有啥不一样，还有啥不一样。这个假说呢就是今年颁奖这个假说呢就是一个比较新的假说，他说可能和男性女性过去在这个茹毛饮血时代的这个不同的角色有关系。啊，这个社会角色不太一样，然后呢男性可能更容易发生争斗啊，或者是需要去争斗啊，这个胡子到底有什么用，然后就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假说我们就去测一测，那大家就测一测，当然不能找一些人去让他留了胡子去揍他，对吧。但如果其实我觉得这个研究可以去扩展一下，比如说有很多职业是这个职业抗击打的，说在这些职业里面你可以找一些职业的拳击手啊，或者是这个自由搏击的选手啊，你看看这个胡子对他们的这个成绩有没有帮助，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可以去继续研究。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对科学家来说呢他可能没那么多钱，因为你要找职业的拳击运动员或者是职业的搏击运动员要花很多钱来招募这些志愿者，你也很难去处理这些数据，万一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纠纷被揍一顿，这个也得不偿失，我估计科学家也打不过他们。所以说呢他们就找了他们最好呢就找了一些可控的因素，可控的因素就是什么呢，就是哎找了这个做假人儿，这是在很多研究当中就会做的，做假人儿。然后呢胡子呢，这个假胡子呢就是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买羊皮，买了带毛的羊皮，然后呢把这带毛的羊皮贴在这个假骨头上面，人骨头上面，然后呢去做一些打击的这种测试，然后看这个打击的效果啊，就包括这个有一些测试的仪器啊，看一些数据。证明呢确实胡子越长然后你如果同样的力气打脸胡子长了之后呢你这个伤害呢就会比较小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结论。当然了这个东西正如很多的假说一样，它就是个假说，你很难去再就完全去证明它，你很难去完全证明它，你不可能再回到当年我们进化那个就是全身都是有毛然后慢慢拖到没毛那个过程当中去重现那个情况。所以说还是一个很有意思，这个研究呢很有意思，而且也很有冲击力。我想也会鼓励很多的朋友这个把胡子蓄起来之后呢是吧现在大家都怕打脸然后那个胡子长一点这可能会好一点 哎，那我问你啊，你看像我跟你比起来，我就属于胡子特别轻的人，你胡子比较重，那是不是客观说明我的战斗力要低于你啊？ 就关键是现在吧，就是我好就好在呢，人类不再用这种方式来对吧我不需要这个了，对吧，除了一些极端的情况之外呢，就是基本上打脸就是一种这个头脑当中的打脸，他不再去实体的打脸了。实体打脸呢这个非常罕见，打脸了之后就像警察叔叔说的，说这个打输了进医院，打赢了进监狱，是吧，这有啥意义呢所以说就是我们人类包括其实有很多的假说，就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这个身上的毛发少了，身上的毛发少了可能跟我们的散热需求有关系。我们的散热需求呢有一大部分呢其实是和我们因为我们的大脑这个发达了之后其实对散热的需求要求就更高了。 对。 这个可能有一部分的关系，而且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调节，包括因为像体毛这种东西最早可能是比如说装饰的作用，然后我们可以用衣服来代替。它的保暖的作用，调节体温的作用，我们可以用衣服来代替。你比如说热的时候我们可以穿的很少，但是如果你长一身毛，你把这一身毛脱掉是需要花很大力气的。不会马上再长出来，对不对？但是我冷了之后我可以把衣服再重新穿上去。所以说我们取代了毛发的这些，就包括抗打击， 包括吸引异性，其实毛发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了， 嗯， 越来越小了。我们用各种我们发明的东西来更好的实现了这些功能。这个呢，我觉得呢，也有一个我们更推而广之。未来呢，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在咱这个年纪啊，咱们讨论在一块儿聊聊聊，总是三句话不提就转到了这脱发上去。 嗯， 大家对脱发呢这个还是比较敏感啊，说哎，你看你可能到了这个中年，人过中年就开始脱发。未来呢，我想脱发呢也不会太多的这个让大家变得更加纠结。 嗯，为什么？ 因为就是。因为像这是你像那个就是一头秀发给人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美学上的这些东西，可能是毛发残存的最后的一点功能了。 嗯， 但是这种功能呢，也是我觉得很容易被人造的更好的东西来替代它。以后可能大家都光头，然后这个反正以后戴对吧？以后都戴 VR 眼镜，就是你看到的形象都是虚拟形象。你至于你头上真的有头发没头发，就有什么用呢？我觉得省了很多的时间，省了很多的钱，让大家不再把这个精力放在那上面，可能也是，哎，可能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进化趋势吧。这个可能和这个下巴上的这个胡子，虽然能够在理论上更能让人扛揍，但是这个在目前现实生活中的意义非常小，也是一样的。未来毛发扮演的角色一定会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哎呀，我都不敢想象我要变秃了会是什么样。你这个倒是给我提出了一个思考方向。哎、 对啊，我们对啊，2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也不能想象身上没毛是什么样。 嗯，有道理， 对吧？那就太难看了。你看那个谁，他没毛。嗯、 好，那个谁，咱最后还有一条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在搞笑诺贝尔奖当中和动物有关啊，但尤其是很多朋友现在养猫啊，这项研究和养猫有关， 嗯啊、 生物学奖。人猫要交流，先听得懂猫叫。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这一位科学家，他来自瑞典，他的名字叫做苏珊娜·舒兹。他说呢，人猫沟通之间呢，就是学猫语、学猫叫是特别的重要。哎，这个授徒，最后还有点时间给我们解读一下，人怎么能够听得懂猫语？而且呢，我们学的猫叫，猫真的能听得懂吗？ 我觉得这个每个养猫的，我觉得很多养猫的这个家里面有猫的听众朋友就觉得可能会非常不屑，说你搬这样的研究证明这些颁奖的人啊，就是这些评奖的人，你一定家里不养猫。你要养猫的话，你根本就不用看这篇论文，是吧？你都知道这猫这声音不是喵喵喵，不只是喵喵喵，猫的声音非常的多，是吧？打呼噜啊，什么这个。哼唧啊，然后现在尤其是这个大家手机普及了之后，经常喜欢给自己的这个猫拍个视频什么的，你发在网上，你会发现说猫干什么都有，还有会说人话的呢，是吧？我要我要我要我要鱼我要鱼什么的，你听起来就是各种各样的。其实你养猫，你知道它的声音非常的复杂，猫的声音非常的复杂，只不过是这个研究呢，它比较的系统的来分析了一下，说这些不同的声音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说不同的这些猫的声音，比如说猫真的下次你看到视频里面说猫我要鱼我要鱼，它不是我要鱼，它肯定是别的意思。你可以看看这个论文，然后呢就知道说哦，它代表了这个含义。这个是互相交流的一种模式，因为我们这儿语言嘛，就是一种模式。那么而且呢，它还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比如说你如果这个音调是从低变高，哎，证明这个猫呢是心情变好；如果从高变低，这个声音从高变低，那就说明它心情在变差。然后呢，你跟猫在交流的时候，当然你去学猫叫，我小时候也养猫，我去跟猫用声音交流的话，你去学它的猫语，它可能好像也能对你产生一点兴趣。但是至于更复杂的交流，那时候我还小嘛，我还没有看这篇论文啊，那我没有去给这个猫的这复杂的语言编码，尝试用我的这个语，用我的猫语，我学的猫语表达一些复杂的含义，我觉得好像不行。我吓唬他，他知道我吓唬他，我哄他，他知道我哄他，这个可以。但是你说我这是吧？这个大花过来给我挠挠背，他可能这个语言就比较复杂，他可能解决不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些研究语言的很多科学家其实是从动物开始研究，就不光是像猫啦，就很多类似的研究。我还认识研究鸟语的科学家，研究鸟语就是鸟的语言，因为鸟的语言呢，其实相比于猫来说，鸟的语言要跟人类的语言更接近一些。 对， 它的更复杂。然后呢，就是这个包括鸟还有方言，你知道吗？ 哦， 对，我认识那科学家就是研究鸟的方言的，他研究的那种鸟呢，是这个北京的朋友应该非常熟悉，叫白头鹎。 嗯嗯， 公园里面呢，偶尔会看到它头上呢是长着白毛，然后呢叫声呢非常的婉转，就像含着一口水说话一样，咕噜咕噜的声音。白头鹎呢，它不是候鸟，它不是说我冬天就走了，夏天就回来了，小燕子一样。候鸟呢有一个问题，因为候鸟就是老在一块儿活动， 嗯， 它就没有地域性，它就是老在一起。但是呢，这些鸟呢是留鸟，就是它就是在一年四季都在某个地方生活。所以说呢，这些我认识那个科学家呢，他就在中国的不同的地方，因为白头鹎分布非常的广，从北边到北，从北京到一直到南边到广州，到处都有白头鹎。 嗯， 然后呢，在不同的地方录白头鹎的叫声，然后分析不同地方的白头鹎的叫声有没有地域差异，然后用你比如说，哎，我知道分析出来了，说这是白头鹎报警的声音，这是白头鹎召集这个朋友的声音，这是白头鹎发现了吃的声音，然后把这个比如说广东的鸟，广东的白头鹎。说敌人来了，然后把这个声音录下来，放给北京的白头鹎听，看他能不能听得懂。 嗯， 发现说确实有地域差异， 哦、 然后呢，确实是他会随着就是说交流这种语言这种习惯是如何在一个群体里面产生的， 嗯、 这个东西最终他们其实在研究人类的语言，研究人类的信息的这种传播。 嗯、 这个事儿呢，用动物来研究呢也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让大家也看起来比较轻松，毕竟呢，这个你翻译错了鸟的语言，鸟也不会怪你，对吧？但是你要翻译错了人的语言，人可能会怪你。 嗯、 所以这是可能这些科学家们选择就是他翻译猫语、翻译狗语、翻译鸟语，的一个原因。当然了，这个这本质上还都是一些严肃的语言学的研究了。 对，哎呀，太有趣了！我们在两期节目中和大家来共同解读了一下。有关新一年度的搞笑诺贝尔奖，其实明年呢，搞笑诺贝尔奖还将持续进行，而且呢，我们也会了解到在科学家的眼中又给我们揭开了多少有关这个世界的奥秘。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好朋友，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 哎，不客气，非常开心。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Thank you.

声音，回忆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